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我哋都系逃避三年，系咧？你下世有咩愿望啊？ 我希望下一世做人穷唔紧要，不过最紧要系有一双眼，唔好好似今世咁冇大眼识人。 我下一世希望可以有得选择，唔使结咁多次婚，都未揾到个好男人，都揾到啦，已经太迟。 号房间的约会下集。 洪师傅，唔怕老实同你讲啦，我同养仔已经发展到好亲密嘅地步啦。 吓？哇！如果俾你个男人知道，咁点算啊？佢实唔会放过你噶。 霎时间我都冇晒主意，不如你帮我谂下。 你系咪真系决定咗离开佢啊？ 你知佢点对我噶啦？仲有边个比你更加清楚我身上面嘅伤痕？如果可以同养仔一起，我真系咩都愿意牺牲噶。 咁啊，咁不如 开饭啊！喂，我咪打咗电话翻嚟，话我一落更就翻嚟食饭噶啦。做咩啊你？眼红红咁嘅？ 我啱啱接到我喺美国阿哥嘅电话。佢话阿妈中咗风，入咗医院啊。 吓！ 睇嚟今次都寿命好长。 咁啊？咁你使唔使飞过去睇下佢啊？ 但系铺头啲生意。又唔知行唔行得开， 交低俾嗰个李太咯，唔通阿妈病都唔紧要咯？ 咁啊系，今次我谂我过到去都有排住，你有冇大假？我想你陪我一齐过去啊！ 你黐线噶，你都识讲啦，你有排住啊嘛，我边可能请咁耐假啫？而且啊，你阿妈年纪咁大，分分钟可能有事噶，你咪喺嗰边住多排咯。 哦，咁我听日搞埋啲机位咯吓。 嗯， 我唔喺度嗰阵，你系同我交住啲租啊、管理费啊、杂费啊嗰啲嘢先啊。 得啦，又唔系未帮过你交。 仲有啊，你要好好咁同我照顾自己啊，吓，唔好饮咁多酒啊，唔好打咁多着局，我知唔知啊？ 吓，系得啦，得啦，得啦。啊，你谂住去几耐啊？ 哦， 喂， 你讲嘢好似交低身后事咁嘅。又唔系去咗唔翻。 嗯。 喂。嗯。系咪冇心情煮饭啊？落街食啦。 哦，好啊。去食餐好啲嘅。 可能你啊，阿妈病仲咁冇心情食好嘢。 小丽啊，呢度3000蚊，你睇下啱唔啱数啊？我头先摸过，应该啱嘅。 啱数啦，洪大哥，今次真系唔该晒你啊！最衰啦，我自己手势又唔好，啲客又唔多，搞到阿妈病，都要揾人借钱去筹医药费。哎呀，我真系冇用啊！ 你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啦，你都系当我自己人，先向我开口啫。系咧。啲钱够唔够你阿妈做手术啊？ 手术费就勉勉强强啦。不过第日出院嗰条数，我都唔知点找啊。个医生仲话叫我俾多啲咩补品阿妈食。哎呀，我就嚟连白饭都冇得食啦，仲讲咩补品啊？ 小丽啊，我嗰度咧仲储咗啲钱嘅。嗱，我下次出开嚟，我再俾你啊，等你可以埋埋条数啊。 哎呀，洪大哥，我真系唔知讲咩好啦。哎呀，真系多得你成日都咁照顾我。 你肯俾我照顾你啊，其实系我个福气就真啦。不如咁啊，我等你阿妈出咗院之后，可以去探下佢，同佢倾下我哋嘅事啊。 呢啲嘢迟啲先再讲啦。依家我仲边有心情啫？ 系嘅，啱嘅，啱嘅。系啦，小丽啊，你平时同啲咩人出去玩多噶？冇乜听你提过嘅。 哦，咪同我一齐喺佛山落嚟嗰啲同乡玩咯。佢哋全部都系正经人嚟噶。 咁就好啦。你哋开眼嘅，真系更加要大眼识人啊！千祈唔好群埋嗰啲坏人，学埋晒啲咩贪慕虚荣、好食懒飞啊！ 哎呀，你做乜讲埋啲咁嘅嘢啫？我都唔系啲咁嘅人。如果你唔信我，我俾翻啲钱你啦。 唔系，我讲下嘅啫。我先走先啦，我下次再攞埋啲钱嚟啊。拜拜，拜拜吓。 拜拜。你个死盲仔啊！你鸡碎咁多钱我，就想我跟你啊？正一穷心未尽，色心又起啊！喂，坐埋嚟啦，佢走咗好耐啦。 啲盲仔啲耳仔好靓噶，梗系要小心啲噶啦。 头先啊，佢揸到我只手鬼咁实啊！你睇下，红晒啦。 哎哟，食翻食翻啊！呢、這个盲仔啊，真系啊，买棺材都唔知掟嘅啫，连我黑仔嘅女人都咁打主意。真系要揾人打佢一餐嘅。 哎呀，系打得迟啲先啦。我睇佢啊，仲肯扭多10000几出嚟噶。 我、哦，你边度只值10000几咁少啊？ 啊？哎呀，咪啦，衰衰咁。呢个茶餐厅嚟噶，咁多人啊。 话知佢啊，不如啊，上去你嗰度嚟吓。 喺周太地咧，去完洗手间冇晒人嘅。 我同佢哋讲，我今晚有事，咁一操完曲，佢哋全部走晒啦。 系咩？你今晚有咩事啊？有冇我份先？ 我想同你去食饭，咁跟住带你去一个地方。 咩地方啊？我实去嘅啦。 我喺东门咧租咗个单位，咁啊五百零尺，两个人应该够住嘅。咁唔使次次去宾馆咁重皮啊嘛。嗰度又方便你平时买嘢，你实会中意噶。 哦，你几识为我荷包着想噶？嗰度几钱租啊？俾翻你啦。嗯？做咩唔出声啫？ 我知道好多人认为我哋呢啲内地人咧好贪钱，好中意揾香港人笨。不过有时都有例外嘅。我同你一齐咁耐，有冇同你讲过钱？我自己都有手有脚，我更加唔会使女人钱。 对唔住啊，我头先讲下笑嘅咋。我知你唔系咁嘅人，如果唔系，你一早就呃我买呢买路啦，系嘛？ 啊，系咧。你同你香港个男人讲咗未啊？ 讲我就唔敢讲噶啦，不过我谂咗个办法压住佢，希望拖得就拖咯。 咁都好嘅。其实咧，我依家就唔系话要要求啲乜嘢，不过都无谓拖泥带水啊嘛。咁佢啲脾气又咁臭， 就系咁，我先惊同佢讲。不过迟啲我搬埋上嚟。住得一年半载，或者佢揾个第二个都唔顶啦。到时件事咪可以不了了之咯。 嗯哼，咁你自己决定啦。 嗯。啊，仲有啊，我迟啲翻去同我李太讲，我想移民，咁咪退埋间铺头啲股份。到时我攞住笔钱上嚟买嗰间大屋，仲可以搞间铺头仔，咁又几好咧？ 好就好，不过我真系惊。到时未必咁顺利啫。 嗯， 仲有啊，我想分得清楚啲，尤其喺钱银上，我唔想俾人讲闲话。 哈，我果然冇睇错你啊！可惜，可惜我咁迟先识到你啦。 唔好讲啦，如果我哋再唔食饭咧，又真系迟噶啦。系咯。 啊。 麦青啊，做咩咁早 call 我出嚟铺头啫？我琴晚同 Peter 唱歌唱到四点啊！ 我有件紧要事想同你商量下。 嘿，我不嬲都俾你话晒事噶啦，你打你啲生意咁好。 咧，我美国嘅哥哥咧，佢帮我搞移民，最近批咗啦。 吓？咁你过唔过去啊？王 Sir 同唔同你去啊？ 王 Sir 想做多几年先过去，而且咧，我哋都未注册。但是我妈就想我过去先咯，近排佢又多病痛，咁有自己人照顾下好啲嘅。 咁都合情合理嘅，反正迟早都要去咯，咪跌埋心水早啲去咯。系啦，咁间铺头你打算点啊？ 我就系想同你商量下，你知啦，一来移民呢要等钱使，二来我又唔知几时先翻嚟，又打理唔到啲生意。我想退股啊，你意思点啊？ 你咁样谂咧都啱嘅，但系平时我都好少你间铺头噶，我顶埋你嗰份唔系问题啊。不过你知我啦，白捉咁多爪，我边有咁多时间你啊？ 呢层我帮你谂埋噶啦。你后面街咧姓周嗰间窗帘铺咧，上个月生意唔好执咗，周太仲问我请唔请人，佢做开呢行嘅，咪应该帮到你嘅。 哦，咁你介绍得嘅人都唔会错㗎喇。我睇下几时约埋傾下。不过唉，讲落我真係唔舍得你呢个 partner。 咁好啦，我而家去银行搞埋啲数，顺便搵埋律师行啦。你知啦，啲嘢有排计㗎嘛。 咁你搞啦，我睇铺得啦。 Thank you. 惨啦，以后实系周身唔得闲噶啦，莫讲我上深圳，就算去唱下歌，都睇怕冇时间啦。以前未到九七就话啫，而家二千年都嚟紧啦，仲移乜鬼嘢民啫？香港都不知几好啊，嗯。唉，欢迎光临，有咩想要啊？诶，你咪王 Sir？ 你好少嚟呢区噶，揾阿清啊，去咗银行啊，睇怕都有排先至翻啊。 哦，唉，我有单案喺呢头做开，啱啱搞掂，本来谂住揾阿清食晏嘅，佢要好耐先翻噶。 唉，又要去银行，又要揾律师倾，梗系要好耐啦。你哋咁恩爱，食饭都要一齐食。第时佢移咗民，你实唔舍得佢啦。 阿清话佢要移民咩？ 哦，佢讲晒俾我听啦。如果唔系，佢都唔使一早 call 我翻嚟，话要退股啦。家阵咪走咗去搞埋啲手续咯。你知啦，呢啲嘢要搞好耐噶。唔系佢阿妈，我谂佢都唔使走得咁急啊！系咧，你实知佢阿妈咩事噶？讲俾我听啦，吓、啊！喂，王 Sir， 王 Sir，、 啊、 你做咩啊？ 哦，佢阿妈好似话中咗风入咗医院喎。 哦，咁唔怪之得啦。唉，咁大年纪就唔好跟个仔去移民啦。去到嗰边鸡同鸭讲，有咩事都唔识讲，有啲事上嚟就麻烦啦。边似得香港啊，同声同气咁好，唉，移乜鬼嘢民啦，真系 要移民，仲退埋股唔话俾我听，一定有古怪，一定要查下佢先得。 小丽，做乜今日咁好带我上嚟你屋企嘅？ 洪大哥啊，你坐低饮啖茶先讲啦，我帮你除咗件褛先吓，呢度冇咁凉嘅。 唔该唔该。哇，啲茶好香啊，你自己冲噶？ 系啊，呢啲咧就系正宗佛山嘅铁观音嚟啦。哎呀，好过落啲咩茶餐厅饮奶茶啦。 小丽啊，你对我真系好啦。啊，系啊。我带咗5000蚊嚟啦，你咧攞去同你阿妈出院先啦，剩低嘅咁啊买啲好嘢煲俾你阿妈食下咯。做完手术咧，身体好虚弱噶。 真系多谢晒，唔该晒啊！我谂咧借埋今次，睇怕都唔会再问你借钱噶啦。借得多，我自己都唔好意思啦。 你又是咁讲咯，我都话咗啊，唔好同我斤斤计较啦。唔通我对你点？你仲唔知咩？ 我梗系知啦，系咧，你都好似够钟翻按摩中心噶啦，嗬？我同你翻去啊！ 唔使唔使啦，我自己督翻去咪得咯。条路要行几多步，上几多条楼梯啊？我心中有数噶啦。你小心啲钱话、 啊。得噶啦，拜拜。 拜拜拜拜。 拜拜啦。 咦？我件衫咧？留在小丽嗰度添，我翻去攞翻先。 出嚟啦，个盲仔走咗啦。 啊，你真系犀利啊！乜都冇做过，呃咗5000，前前后后夹埋又呃咗10000蚊噶啦，啊！ 我谂咧，我都要落多几钱肉紧先得啦。佢、 哦、 盲噶嘛，咁我啲演技啊，要好夸张佢先至感受到嘅，系咪？嗱、哦。拿去慢慢洗啦、 啊。多谢话、啊啊。你呃佢我啊氹你。啊、真係一物治一物啊。 哎呀鬼叫你啊生得咁靚仔咩。佢、啊、偏偏係盲嘅。边、有得比啊。 咁係。佢啊直头係人盲。心又盲。睇怕佢啊，仲有牌俾你呃添啊！喂， 边个？ 洪大哥， 小丽，你呢度得我住啦、 啊。你唔系走咗噶啦咩？你做咩翻转头啫？ 我要攞翻我啲钱啊！ 喂，你啊，唔好喐啊！你想点啊？唔好行埋嚟啊！你，死！ 咦，吕小姐，乜咁耐唔见你嚟啊？最近好忙啊？ 啊，系啊，我想揾139啊，我预约咗嘅啦，仲留咗10号房添。 嗯，139冇做咯、啊，我一系介绍第二位师傅同你做啊。 佢 系咪吕小姐嚟咗啊？我认得你把声噶。 哎，又话你冇做？ 佢新嚟唔知头唔知尾啫，我啱啱买完荔枝翻嚟，佢唔见我啫。 哦， 嗯，咁啊，你招呼佢啦。阿李小姐啊，你慢慢休息一下啦。 唔该唔该，139啊，我哋过10号房啦。 好啊。今次有冇见边度特别痛啊？我可以再大力啲噶。 你平时未系最出力嘅咩？ 唔怕老实讲啊，我哋呢行个个都留翻三分力嘅，咁样自己都冇咁伤啊嘛。不过今次冇所谓咯。 点解啊？ 我做埋你今次我唔做噶啦，我听朝一早我就翻乡下啦。 你唔做？冇听你提过嘅。 我自己都唔想噶，不过喺呢一度我识埋啲坏人。被人呃完一次又一次、我都想走开一下。 你说小丽啊、我都有劝过你的啦。 不知是我自己没有大眼识人咯。不过鬼叫我小个就猛了咩。是呢，为什么你又这么久都没来的？ 哦，我前嗰排要在香港搞埋退股的事嘛。这两天又要上来搞买楼的事。 你终于离开了你男人啊。想你同样追住埋。 喂，离开咗阿王 Sir， 不过养仔唔会同我住。 点解啊？你好似我俾小丽呃咁，俾阿养仔呃你啊？ 唔系，养仔对我系真心嘅。我谂呢一世都冇人好似佢对得我咁好。 点解仲要离开佢啫？ 嗱，我转个身，你摸下我条颈就知啦。 嗯，冇乜嘢啊，系个身冻咗啲啫。咦，呢条颈，呢条颈有条咁深嘅刀痕嘅，仲流紧血添啊！ 系上个月，王 Sir 知道咗我要离开佢，佢就攞把西瓜刀劈我，我都冇怪佢，我系怨自己唔好彩啫。而家佢都坐埋监，我嚟。是想你去帮我，你养仔话俾佢听，我都系唔舍得离开佢嘅，系非不得已嘅啫。 你嚟迟咗啦，我帮你唔到噶啦。你抹眼睇下，你就知噶啦。 哎呀，做咩你？点解成身淤淤黑黑嘅？哎呀，有啲地方仲流紧血啊！点解会咁噶？ 佢哋话系内出血过多的。是被小丽的男人打成这样的，那我唯有跌埋心水回乡下啦。 真是估不到，估不到我们都是同病相怜。是呢，你下世有什么愿望啊？ 我希望下世做人穷不要，不过最重要是有一双眼，不要好像今世那样冇大眼识人，咁你呢？ 我下一世希望可以有得选择，唔使结咁多次婚，都未揾到个好男人，到揾到啦，又已经太迟。 希望大家都愿望达成啦。原来讲咗成晚，天光，一齐上路。 好啊。 我拖住你。 唔该。 十号房间的约会，下集，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郑子成、车心梅、黎嘉希、李正心、蔡浩良、李伟祥、朱曼子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已播放完毕。